香港国安法让香港由乱变治，恢复秩序，再创繁荣，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 香港电台为国家运动员打气。 北京冬残奥冬季两项男子短距离坐姿比赛，刘子旭作出零的突破，夺得国家队个人项目史上第一金。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并祝愿国家队继续取得佳绩。 我是李正君，提提大家，疫苗通行证已经实施了，未打针的就快点按规定去接种新冠疫苗，保障自己家人和整个社会的健康。爱香港，爱家人，一起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和你一起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清早约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Sunday， 早晨，早晨，嚟到2022年3月6日星期天早上时间6:11，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同埋普通话台联播嘅 Beautiful Sunday。希望今朝早咧呢个都几清凉嘅气温咧，可以伴随住一个好啲嘅心情啦。室外录得气温咧19度，相对湿度系80%，再加埋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系现正生效嘅，亦都要留意一下今日本港地区嘅天气预测啦。今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同埋干燥噶，最高气温咧就约22度，吹住清劲嘅东风。初时咧离岸同埋高地间中都系吹强风噶，稍后咧风势会逐渐缓和噶。咁啊，展望明日早上咧都系有几阵嘅雨，下午咧就逐渐会转为天晴干燥，随后两三日咧都系早上清凉噶。咁点解特登提一提咧？因为自己今朝早翻嚟出门口嘅时候咧，都真系有少少意料之外啊，谂住咧应该都唔会话好凉啦，或者好冻啦咁啊，谂住着一啲薄啲嘅衫啊咁样。点知咧落到楼嘅时候就发觉，哇，都好大风下，而且咧因为咧可能一时之间咧揾咗件薄衫着咧，我就觉得都好似真系寒寒地啊。虽然19度就梗系唔够好似之前咁样10度唔够9度咁冻啦，但系咧真系因为今朝早大风，所以如果咧你都有晨运嘅习惯，或者你都有早起身咧中意打开窗啊。或者喺啲当风嘅位置嗰度咧，可能会做下运动啊，或者可能会睇下风景，呼吸下新鲜空气嘅话咧，咁就记住啦，外出嘅时候咧，最得都系要添一添衣啦，唔好掉以轻心啊！首先拣嚟嘅呢一首作品，希望大家可以好似呢一个组合一样。大家都是同心合力做好同一个目标，当然我们现在当前最大的目标就是一起抗疫啦。 一起相聚，一起斗嘴，一起经历壮举，到那里始终你我跟随，一起等待，一起喝彩， 困惑也许未必解得到，却令我知道总会变好。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疑惑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安伴你经过，便能硬朗。 We are one and all， 从不分你跟我。一刻感动，一起抱拥，一刻骚动，谁热烈跟从，回味片段各种，总使我动容。那热血的说话还热烘，沿途高低伴我走过，同考验与消磨，假使我难受过，你看透我竟比我多。如不 日嘅期间，特别系可能要喺屋企隔离嘅朋友，记住啊，永远都唔系净系你孤身一人噶，我哋会同你一齐打打气，同心抗疫嘅。好多时咧，做好一件事唔系单靠一个人嘅力量，就好似如果要唱一首合唱嘅作品，都要靠两把靓声啊。 谁突然问我，我爱过谁，从此识得爱吗？谁突然问我，下半世还会傻吗？而未来在我，我碰到谁，重新的感觉他成熟过后，我还继续年少吧。但我恐怕已活过，从来没有试过某快乐，未信可更快乐，我怕我已全部于光。还有几次风过，还期待着那个，但是压力很多，才承认偶尔寂寞，越过越拒绝放低的我，正在努力放低的我，同月光，同日光，无限个，变一个，将一生撑得更多。谁是上帝的女了，永远向前，能否松松领带？谁是上后悔，后悔了，还有时间。而未来在暗，世界变蓝，互相可安慰吗？成熟过后我，难继续年少吧。 不怕再活过， 从来没有试过某快乐， 但信可更快乐， 哪怕每瞬全部雨过， 还有几次风过，还期待着差 个， 便问压力几多， 谁 承认过了寂寞， 越过越努力放低的我， 继续拒绝放低的我， 同路过 同路过 无限个， 边一个将一生分得更多， 谁平淡无所， 谁狂热有汗，活就记得 贪生怕亡， 又是一迈阻和是一碰阻，活着要更多， 还有几次风过，还期待着那个，便问压力几多，承认惯了失望，让这样已是最好的我，哪个会是更好的我，曾遇到 几多次， 还遇到 几多次， 将一生分得更多， 活着灰黑的发， 送着眼内的眼， 望着今天的我， 从不错过。 一连送上两首作品，分别有来自 Mirror 的 One and All， 同埋啱啱呢一首许志安加上蔡一杰的《男男》。知道咧，抗疫期间大家可能都会有啲压力同埋负面情绪。但是记住，总之这个世界不会得你一个面对着同样的问题，大家一起加油吧。 派对里凝望，有半笑脸八个十个，节奏里摇动，快乐中感寂寞，散去了回望，有着丁点孤寡，但自由想拆开纠结的网，独占天清气朗。泥路上边走边数数脚印，竟发现某些裂痕，听到内心哭会修补再哼，别把声音软禁。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不默看星，听到月光呼应，继而平静到访这一人之境，原来也很高兴，独个苦恨每颗失忧之灵，干一罐的汽水，呼出叹息，快乐懒说明朗，自己一个做证。绽放出希望，浮云日出，幻变中交错过，像已找到答案。一个人原来都可以尽兴，多了人却还没多高兴。沉默看星，期待日光显灵，继而平静到访这风花雪之境，原来已很世间变幻事情，当一罐的汽水呼着泡影，听着那共鸣声，是种心理回应。 为你送上来自林家谦的作品，歌曲名字叫做《一人之境》。跟住落嚟呢一首，可能大家都开始会有少少感觉，因为下个星期一开始，邮政会有改变。 值得细说，飞下来，荡进远处深海，甚至两脚走不动，先想到离开。直到你说不会来，直到我说活该，拿下了你这感情包。或者反而相信爱，你是天地事，我是长街，怕一吹一抖彼此瓦解，看着蝴蝶破不过天涯，谁又有权不理解，你是一封信，我是邮差。来不及炸开里面完美的世界， 电话号码1872388。如果你都有啲打气嘅说话想同我哋嘅香港人讲，又或者係想同你嘅屋企人讲，譬如话生日嘅点像或者任何嘅祝福说话，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 目标清晰，立即分享。 住唱作歌手进发的陈长天，第一首同乐迷见面的作品就是由他自己填词的，写的是一个人明明有自己的生活轨迹，但因为喜欢上另一个人，就算不相容亦都希望停留在对方的世界。作曲小林制歌，填词陈长天，编曲 Benjamin， 监制 Benjamin Kidman。今个星期上榜第三个礼拜，回落三级，龙虎榜嘅第十七位。陈长天，沉沦在你的世界观。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升级，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连家文报道新闻。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接壤的地区，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库列巴感谢美方协助，但重申乌克兰希望获得更多军事支持，特别是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会赢得这场战争，重建后的国家会比遭俄罗斯摧毁的国家更加强大。布林肯对禁飞区持否定态度，指空军力量可能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引发直接冲突。报道说，布林肯和库列巴见记者的时候，背后不时响起行李箱在地面拖行的声音。俄羅斯揮軍烏克蘭以來，波蘭接收最多逃避戰火的民眾。邊境地區一個商場成為收容約3000人的臨時中心。一名士兵回應布林肯查詢時說，臨時收容中心內部分難民有親友在波蘭，但至少一半難民說除了臨時收容中心之外並沒有落腳地方。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说，俄军已经摧毁乌克兰超过2100个军事设施，但在当地星期六就摧毁了5个雷达站和2个防空系统。而在日托米尔地区，俄军在空战中击落乌方4架战机，俄方防空系统就在另一区击落1架战机。科纳申科夫又说，由于乌方不愿意处理民族主义者的问题，俄军的进攻将会恢复。他指责民族主义者利用俄方为战事提供的静默状态，重新集结并且加强阵地。另外，乌克兰副总理韦列丘克说，政府准备在苏姆、哈尔科夫和克爾松等地區設立人道走廊，並計劃由首都基輔郊區疏散人員，強調烏方一直就人道主義走廊事宜進行談判，希望當地星期日可以疏散婦孺和長者。國家反詐中心去年緊急止付涉案資金約3200億元人民幣，攔截詐騙電話15億5000萬次，成功避免約2800萬民眾受騙。針對詐騙分子不斷有新的犯案手法，全國公安機關將打擊治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作為重要措施。公安部聯同中央網信辦、工信部、人民銀行等部門開展技術攔截、精准勸阻等工作。公安機關近年來亦都堅持積極構建覆蓋全社會的反詐騙宣傳體系，在社區、農村、家庭、學校及企業組織開展相關宣傳，提高民眾識騙防騙意識及能力。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說，俄方敦促歐盟國家和北約停止向烏克蘭首都基輔政權提供武器。扎哈羅娃形容，向苟延殘喘的基輔政權輸送最新武器系統是草率決定，停止有關做法可以避免在歐洲和周邊地區為國際民航和其他交通運輸帶來

Jadi di dalam satu organisasi itu tidak hanya orang Hong Kong, tapi ada orang non-lokal juga, seperti orang Inggris, orang lokal juga ada orang beberapa orang Asia lain seperti Nepal, ada juga orang Pakistan, maupun Indonesia maupun Filipina. 佢話佢而家喺一個混合嘅團隊裏面做緊嘢。咩為之混合咧？佢話裏邊唔單止有香港人，亦都有英國人，有其他嘅亞洲人啦，例如係尼泊爾人啊、巴基斯坦人啊、印尼人同埋菲律賓人。哇！咁即係喺多個不同嘅文化底下工作。嗱，咁你咧覺得而家嘅工作如何啊？你自己又最中意呢一份工嘅咩部分咧？ Suasana bekerja di kantor sangat-sangat menyenangkan karena ada beberapa budaya yang berbeda yang saya bisa pelajari juga dan tidak melulu soal pekerjaan. Kadang kita kalau makan siang kita pergi keluar bersama ataupun ketika bekerja pun kadang-kadang kita suka melemparkan lelucon satu sama lain. Yang saya selalu ingat adalah momen-momen ketika saya bersama dengan klien-klien saya, ketika saya berusaha bisa akhirnya membantu hidupnya dan anak-anaknya. 佢話喺而家嘅公司做嘢咧好開心㗎，因為咧佢哋嘅氣氛非常之愉快，而且唔單止只係工作，因為亦都有嚟自唔同地方嘅同事啦，咁佢可以學到幾種唔同。同嘅文化，而佢哋亦都会一齐出去食午餐。有时候大家亦都会中意喺工作嘅时候互相开下玩笑。而喺工作嘅日子，佢最记得亦都最中意嘅就系同客人一齐相处嘅时刻，特别系最终终于可以帮助到佢嘅客人同埋佢客人嘅小朋友嘅生活嘅时候。帮到人真系好开心噶。所以咧喺我哋有能力嘅时候啦，不妨咧可以帮助下身边嘅人啦，特别系喺疫情嘅时候更加需要大家互相支持互相帮忙。今集咧多谢晒 Cynthia 嘅分享啊，都好想知道你喺香港嘅生活系点㗎喎，不如下集同我哋分享多啲啊。今集多谢晒 Cynthia,thank you。 Tetap pola matamu terasa merusuk tepat di jantung hatiku. Tarik nafas terdalam seiring balas tatapmu memacu nadi kacaukan adrenalinku. Tak ada yang salah, tak ada yang tak benar di mataku semua. 着你在这收音机，轻松笑笑，犹如在看戏，被窝中享受甜美，遍布于这空气。分享说笑，让你打开心扉，分分秒秒量凭着我与你，在深呼吸令你松口气，能陪伴你多么美。有过半日的假期，又会想起你，就即刻致电和我细味。再过半日的假期，又再想着你，阳光的灿烂由你起，天气就似预期，望今天假日能完美。Beautiful 首先都要多谢大家在一些不同的媒体或者平台上面跟我一起互送祝福，和我一起互相关心问候。今早早都继续开放热线电话的1-7-2-3-8-8，第一位接通的朋友是 Tony。 早晨啊 Tony。 早晨啊 Tony。 怎么问你？ 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我啦，大概四年前左右都是这些时间打电话给你。 是。 刚刚我的女儿出世。 哦， 是啊，咁啊好开心咯。 嗯，咁而家就四岁啦， 差唔多啦，四岁啦。 哇，真系开心，系啊，即系呢啲时间过得好快嘅，尤其是睇住啲小朋友成长啦，就特别觉得哇，点解啲时间一日一日咁过嘅咧？咁 同埋咧，恭喜你咧，我知道你今日生日啊。 哇，你咁叻嘅， 咁啊起码即系恭祝你咧，最紧要系身体健康啦， 系、 工作顺顺利利啦， 嗯，多谢多谢， 平安啦，系啦呢啲啦， 系啦，我都想将呢啲所有嘅祝福同埋福气咧，即系分晒俾咁多位今朝早听住香港电台嘅朋友啦，因为我都好庆幸、好荣幸可以喺自己即系呢个叫做有少少特别嘅日子啦，可以喺大气电波呢度同大家一齐做节目啦，分享一下祝福啦，同埋问候啦，好难得嘅，我觉得， 你真系 OK 噶，你真系个人，即系啱啱早排咧，我听你哋《二千靓歌再重聚》嗰阵时咧，即系睇 live 直播嗰阵时咧，睇到你哋，你又弹咗竖琴咧，好出众。 多谢多谢，系啦，最紧要即系大家呢啲时候都可以开开心心，即系只要揾一啲嘢去放松，同埋要找啲乐子，真系咯，系啊。咁你顾住个小朋友，系咪成日都唔可以出街啊？因为唔敢带佢出去，系咪啊？ 相反啊，我琴日就好叻啊！我琴日咧，点解咧？我住屯门嘅， 嗯。 即系琴日放假，咁我琴日放假咧，我做咗一样嘢咧，系好，即系都自己未做过嘅，就喺屯门行到出去荃湾。 哇，听落都觉得远、啊， 大概都成四粒半钟噶。 系咯系咯，点解会突然之间谂到要咁样做咧？咁 唔系，本身我都有行山呢、這个动作嘅，每个星期日啊或者礼拜六放假都会去做嘅。 嗯， 咁但系就未试过咁长啦。 系， 咁啊自己想自己挑战一下自己咯，咁行咯都。沿途都睇下啲风景啊，都几好啊。 系啊，其实都系啊，即系户外咧，有时空旷咧，望下啲远嘢啊，望下话蓝天白云咧，其实真系个人都会舒畅啲啊，放松啲咯。 今次打电话俾阿 Barbie 咧，就是、想即系讲我自己嘅感受咯，即系近排啲气氛啊，即系麻麻地嘅。 嗯，系啊， 系啊，因为好多公司都即系又删啊，又关啊咁样咯。 系啊，系。 咁本来自己谂住影响唔到嘅， 嗯， 但系都好无奈地都影响到。都系即系老细都话暂时停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先。 嗯嗯，我谂都好难会有一个行业系影响唔到啦。而家只能够同自己讲就系、是，既然个全世界都系咁样嘅时候，可能就俾自己喘息一下。希望佢真系可以喘息完之后咧，就等个病毒咧都唔该快走，快走，快走，咁我哋就可以快啲回复正常咯。 所以我其实我都好自强嘅，即系就算你而家咁样咁低迷咧，我都要 keep 住个身体咯，即系 系啊，系啊，同埋个心态都好紧要。即系我觉得你都好好，即系你都好明白可能即系各样嘢都系咁样啊，自己嘅状况可能好多人都已经系同一个处境咁样，咁所以我觉得你都算好正面。 咁你成个大气候系咁样咧， 真系 你都要接受咯。你唔接受你， 即系谂针埋一边咧，就唔开心噶啦。 啱啊，啱，同埋都要希望即系可以坚持住自己嘅一啲理想。譬如可能好多人嘅工作都系自己中意做嘅工作，咁即系都难免系疫情期间，可能喺一啲公司里边嘅安排啊，或者调动，特别系人手上咧，可能都会紧绌咗嘅。又或者系真系可能啲嘢咧，workload 多咗啊，各样嘢嘅安排唔同咗，咁大家都真系要咬紧牙关，希望可以大家一齐努力咧，坚持就可以挨过去咯。 希望全香港人咧都要身体健康啦，即系以勤不息啦。咁希望借住呢个时间咧，我想点一首《真的爱你》，即系希望送俾全香港嘅人。 好啊，我阵间帮你揾啦。 好啊，唔该你啊。 好啦，多谢晒你 Tony， 身体健康，一切顺利。 大家今日咧， 好啦，多谢晒，拜拜。真系希望咧，所有听到今朝早收音机嘅朋友，可以分享到呢一份嘅祝福同埋呢一种嘅正能量。因为我知道真系个个人遇到嘅问题或者身处嘅处境都唔一样，可能咧大家都未必话完全可以尝试过对方嘅处境，但系必然都会有一个同理心，亦都知道大家可能面对嗰种压力系有几咁压迫啊，或者担忧啊咁。咁希望可以透过大家一齐倾下偈啦，咁可以舒缓一下，咁啊放松一下，希望可以帮到大家啦。咁啊，听一听下一个电话咯。早晨， 早晨啊， 早晨，你系 我系 Kiwi 啊 ，KIWI 奇异果。 哇，好得意，你可以系酸酸又可以系甜甜噶。 系啊，有酸有甜咯，所以真系咁上下咯，好阴公嘅。 点解啊？发生咩事啊？ 我爸爸咧90岁啦， 系 而家喺老人院咧就确诊咗， 系 呈阳性嘅。咁其实佢哋老人院嗰啲工作人员都大部分7788都已经染咗，而家佢哋屋企人都会担心佢哋咯。 嗯嗯，有冇得即系清晰咁样了解到爸爸喺老人院嘅状况噶？ 其实真系唔知道。 嗯， 因为佢哋又唔可以上去探。 系啊系啊，明白。 又视像咧，佢又成日都话唔得闲。 嗯， 我有时打去咧，甚至乎佢哋都会频频做错嘢嘅，有可能。 嗯嗯， 咁。我有时做家人嘅好担心我老人家，如果真係喺老人院度有啲乜嘢完全咩都唔知 道， 原来佢可能喺入面委屈咗你都唔知嘅时候，真係会好担心。 明白啊，明白啊。但我相信可能真係好多嘅院舍呢，人手方面都好紧绌，再加上个疫情咁严峻，可能佢哋就即係都唔知道做得边样好啦，即係又要想多啲专注已经唔够人手嘅时候去照顾啲长者。 係囉。因为我上个两个礼拜之前，我爸爸呢因为喺院舍嗰度跌倒啊，咁就七清早7:00几打个电话嚟俾我。 嗯， 咁我话阿伯伯跌亲要去医院，你而家喺边？我话我喺将军澳。咁我咁近啦，你直接去医院啦。其实我屋企又离将军澳医院咧，真系5分钟就行到去嘅。系咁跟住之后，佢哋送咗佢入去，我都未知，因为即系点讲咧，我去到我梗系嗱嗱声即刻换衫刷牙洗面，即刻第一时间扑咗去医院啦。咁我就喺分流嗰度等，结果等。半个钟又半个钟，足足等咗1个钟，跟住先至知道原来佢入咗去分流。咁嗰个院舍嗰个人咧就着晒保护衣，就走过嚟同我讲，佢话啊，我摆低咗佢喺分流站，你可以入去啦咁样。如果唔系嗰一次，我都唔见唔到我爸爸个样，因为我成2年冇见过我爸爸啦，完全系冇可能见到佢嘅，因为。疫情之后佢又唔俾探，又唔俾呢样，又唔俾嗰样，有时只可以视像讲两句。 嗯，知道嘅，嗯。 吓，咁跟住之后我同我爸爸喺医院嗰度搞咗2年2年几，佢先至翻咗去院舍。但系咧，我去到院舍未翻之前，我1点钟咧，我曾经打过电话嘅，我妈妈都好紧张。 嗯嗯， 打电话俾佢问佢，佢就话未翻啊，未翻啊，呢样嗰样。好啦。到真係我5点钟，我唔知返咗未呢，佢朝头早又未食早餐，由朝头早到而家，如果一直都摆喺分流站度餓佢，佢又未打2针，乜针都未打，摆喺医院嗰度，佢赶我哋出嚟嘛。佢嗰医院嗰啲护士话啦，疫情唔该所有陪人走。咁但我哋走咗，你都要交代得好㗎。 我谂佢个人手亦都系好唔足够，即系其实我哋睇到啲片段啊，或者即系好多啲平台见到嗰啲图片啊、影片，你都感受到入边嗰个压力，亦都系嗰个负荷好重。 因为医护人员呢一行，我以前都做过， 系 我以前都曾经系一个学护，喺圣母医院嗰度 真係讀咗七日我就即刻打退堂鼓，嗰年係2003年沙士。 嗯。 好彩我冇入去，因為之後四月份確即係張國榮死嗰年啦。 嗯。 啊、4月1號已經爆發啦。跟住之後我先至知道聖母醫院有個人賴嘅嘢。 嗯。 我媽就喺度湯雞還神咁樣，好似即係話哦係咩？你咁樣，即係我媽不聞不問嘅開頭。 嗯。 但其實發生嗰件咁嘅事，我都唔敢同我爸媽講。後屘我同我啲朋友講，我啲朋友都話：哇，你咁勇嘅！我話唔係啊，我勇我就繼續留低啦。問題係我最怕同病人打針。 嗯。 大佬，吉落去痛嗰個唔係我係人哋啊！如果你有啲咩事，我承擔唔起，我根本就過唔到打針個關。 嗯。 因為我公公係打針死嘅。 我想每个人都真系有一啲长处或者可能有啲怕嘅地方咯，咁所以我都相信而家我哋前线嗰一班医护真系相当之专业，亦都其实除咗话佢个真系工多艺术啊、打针啊、各样嘢照顾病人之外咧，更加值得我哋敬佩嘅就系嗰个心咯。 有医疗意外噶嘛？ 咁呢啲嗱，我哋冇得咁样，我哋冇得咁样讲，亦都冇得咁样去谂嘅，即系我哋唔可以凡事都向最坏嗰样嘢嗱，我哋可以作一个最坏嘅打算，但我哋唔需要样样嘢都觉得一定会朝住坏嘅方向发展嘅， 系啦， 系啊，所以即系我觉得唔好太过担心，因为我相信咧，其实类似嘅状况或者而家真系要去医院求诊嘅人士，你唔好话而家疫情啦，以前急症室分分钟都可能等你十个八个钟，甚至乎可能超过12个钟头嘅个案，你都会有听过。咁所以其实一向我觉得可能嗰个负荷都系真系算重嘅。咁而且可能因为真系我哋啲医疗好专业啦，亦都好好啦，所以大家都好勇于去有我唔舒服我就去求诊啦咁样。 但系我公公系喺印尼死 噶。嗱呢个我哋唔讲。呢一筆唔關事啦，咁我估你今朝早打電話嚟都係想同大家打氣，同埋可能想同啲長者打氣啦，係咪啊？ 冇錯。咁而家係擔心嘅，但係其實而家喺呢個世上咧，淨係有一樣嘢就叫做愛。我發覺自從呢個疫症開始，啲人先至珍惜到眼前人啦。 嗯。 即系每一个朋友都系从佢哋嘅口中，哦，我爸爸有事，我妈妈有事，我哥乜乜有事。 嗯。 但系。真系真真正正切身切地谂到自己，原来我自己喺呢个世上有冇几多个朋友系关心自己？我一话有事，原来我啲旧朋友个个都即刻话：哦，你点点点点点点，我先知道咩叫真正嘅好朋友。 嗯，系咯，我哋学会珍惜，同埋真系喺一啲逆境嘅时候咧，我哋总会揾到一啲地方系我哋分外珍惜。可能平时咧都觉得习以为常，但系希望喺疫情里面呢啲逆境啦，大家更加感受到身边有人同你一齐陪伴住你，亦都系因为呢一种嘅陪伴同埋爱，我哋可以一齐同心抗疫，一定可以战胜疫情，大家一齐见到呢一日嘅。好啦，我哋把握时间听呢一个时段最后一通电话咯，早晨。 早晨啦， 早晨啦，点啊？ 系生日快乐， 多谢。最紧要大家都身体健康，点啊 ，Helen？ 系。咁喺呢个疫情嘅期间咧，呢个疫症系真系几犀利。 嗯。 咁但系老实讲，我就冇啲负面嘅谂法嘅。 嗯哼。 因为点解咧？日子都要咁样过，同埋咧唔好嘅都会过去嘅。 嗯。 咁我而家睇到一个问题就系、是、因为近日啊，市面上咪好多话抢嘢嘅，咁 抢购潮啊，你思系即系买好多嘢一齐。 系啦，嗱，抢嘢咧就唔系咁啱听，因为佢哋要用钱去抢购。 嗯嗯。 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咧，其实系令人担忧嘅。好、老实，我系冇去买过任何嘢。 嗯。 嗱，即系佢哋要需要抢嗰啲抢买嗰啲咧，我系冇去。点解咧？我哋要买嘅，平时系有喺度。 嗯。 咁因为我同我先生两个人住啊嘛，用嘅亦唔多。 嗯哼。 咁同一个心理就系话，我都要让啲俾人哋去买。 嗯。 有啲真系需要嘅，咁我买喺度囤积喺度，真系冇意思嘅。 嗯。 吓、啊，咁今日打呢个电话系点解咧？就俾我睇到一个现象。 嗯。 我哋呢度嘅商场咧，即系超市，咁朝早咧。未開門嘅時候咧，好多居民啊，佢哋會排隊喺門口咧，就等開門之後，首先第一件事入去買菜。 係。 咁樣睇咧，

梗系啦，佢系印尼最受欢迎嘅舞蹈之一，起源于苏门答腊岛亚齐省嘅加佑族。 当年加佑族人希望透过跳沙曼舞，可以增强族人之间彼此嘅凝聚力，因为呢种舞蹈系非常讲究合作精神。 沙曼舞通常由十几位舞者一齐跳，佢哋会用跪坐嘅姿势排成紧密嘅横排。领舞者位于中间，以加油语领唱，全程冇任何乐器伴奏，单靠舞者嘅拍手、击掌声作为节奏旋律。 沙曼舞系印尼文化多样性及神秘主义嘅结合，所以由2011年开始，沙曼舞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想收听更多与印尼相关嘅资讯，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朝早六点至八点 ，Beautiful Sunday， 声音演绎崔洁彤、白元浩， 二台话你知 ，Beautiful Sunday， 主持 Bobby 林慧。 首先咧，第一个钟头咧，争落嘅一首点唱作品啊，希望咧将真的爱你呢四个字当中嘅呢一股正能量分享俾所有听紧我哋二台嘅听众，大家加油啊！ 无法可收拾的一对手，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沉醉于音阶他不赞赏。母亲的爱却永未退让，决心冲开心中挣扎，亲恩终可报答。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我听见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带出温暖永远在背后，纵使啰嗦始终关注，不懂珍惜太内疚，仍记起温馨的一对手，始终给我照顾未变样，理想今天终于等到，分享光辉盼做到。春风化雨暖透我的心，一生眷顾无言地送赠。是你当我温馨的目光，教我坚毅望着前路，叮嘱我跌倒不应放弃。无法解释怎可无尽真恩，爱意般大是无限，请准我说声真的爱你。 Beautiful Sunday， 格 Barbie， 格先生。 好啦，要同啊电话旁边嘅格先生讲声 Selamabagi 格先生 ，Selamabagi 格 Barbie，Selamabagi Hong Kong，Selamabagi 德文德文， 系啦，早晨啊，继续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 Beautiful Sunday 嘅咁多位，咁啊真系咧，大家咧第二小时踏入咗咧，多咗一个语言啦，多咗印尼语，有啊格先生喺度嘅 ，Selamabagi。真系咧要请教阿格先生啦，到底咧祝福大家咧身体健康，印尼文应该要点样讲咧？ 健康咧就系射黑， 嗯，射黑， 射黑呢个系健康。咁咧、如果系要最简单嘅咧，譬如话系见到啲人咧，你就可以话射黑呀，咁样就系、 就系话要健康啊，咁样射黑呀， 就系健康啊，咁样啦。或者咧讲两次射黑。石黑也都得嘅、 可唔可以讲三次呢？ 就唔系越讲得越多次就最越好噶。嗱，如果我即系超到你想， 系咪啊？会一路讲啊，石黑石黑石黑石黑石黑也 咁，唔得嘅，咁就如果系希望健康咧，就什么噶石黑， 什么噶石黑， 但系其实最简单嘅咧，石黑。 因为呢个疫情咧，即系令到大家都要学一下一啲新嘅打招呼方法，即系除咗同大家讲 Selamabagi 之外咧，之后就可以加一句啦，石黑呀或者石黑石黑呀， 系啊，石黑系人哋系好开心嘅，其实 系咪啊？ 个个人都想要健康噶， 当然啦。 我啱啱用咗呢句啊 ，Barbie， 因为咧我就系出街嘅时候咧，去个印尼铺头啦买嘢啦。咁咧嗰陣時咧，個鋪頭前面咧就係、是、有印咗嗰啲dude 嘅嗰個安心出行嘅。 係。 咁嗰個鋪頭嘅 cashier 咧係近門口嘅。咁嗰個鋪頭咧係佢想你 dude 先入去嘅。 嚇！ 就係講真句應該唔係規定嘅、那個鋪頭嗰啲，但係佢因為佢唔係商場嘅，但係佢都要。但係咧，佢又冇寫明，亦都冇話有poster 話你一定要 do， 所以每次每個人入嚟咧，係 cashier 嗰個姐姐咧，係個印尼姐姐咧，就會大聲嗌 do 咗先入嚟 ，do 咗先入嚟。咁、後屘我覺得呢個姐姐真係好唔得閒喎，一佢要去嗰度同你收錢啦，二如果人哋要揾嘢嘅時候問佢，佢要答啦，三佢個眼咧又要去嗰度望咧，如果人哋入嗰間鋪頭嘅話咧，要接住先。嘟咗先，咁我去嗰度買嘢就真係而家買嘢唔會逗留好耐㗎啦，好快我就買完啦。我見到佢已經大聲嗌起碼十次以上啦，我包埋去裏面啦嚇。咁、後屘嘅時候咧，我就同佢講咧，你咁樣嗌法咧，唔係辦法咯，因為咁樣嗌法咧，你喉嚨應該會好辛苦㗎啦。嚇，同埋而家我哋都話，如果你戴口罩咧。飲水應該係唔會咁方便㗎啦， 係啊係啊。 咁就你個喉嚨如果唔舒服嘅話咧，如果喉嚨痛咧，有機會你又驚喎、你以為你已經中咗 COVID 喎。我不如你 print out 啲嘢，或者同啲公司反映翻，寫大大隻字咧，唔使每個你都咁樣嗌咯。我係啊，我要啊，我要啊。後屘就係嗰度俾完錢啦，就話曬曬黑嘢。佢都好開心，大家都係寫黑寫黑啊咁樣咯。 我仲以為咧，你係教佢喺嗰個安心出行嗰個 QR code 上面嗰度咧，就寫啦啊！如果大家咧 do 咗呢個 QR code 咧，就會有健康噶啦，快啲嚟 do 啦咁樣。咁嗰個專注度，即係個關注度啊，啲人咧經過嘅時候咧，會去 do 嗰個嘅可能會再更加踴躍啲咯。 但係我覺得就真係嚇嗰個格格係好努力咯，不停咁樣嗌。 都系啊，即系有呢一个防疫意识都当然系一件好事嚟嘅。我自己咧都建立咗一个习惯，就系、是、即系自从用咗呢个 app 之后咧，我都经常去到任何个地方咧，我都会嘟一嘟佢咯。一来咧，我自己本身觉得咁样几有趣嘅，即系嘟下啲 QR code 咧，我自己本身觉得几有趣啦。二来咧，因为我真系好肯定自己咧去过边啲处所或者场所咧，我系会唔记得嘅。咁所以为免自己之后担心啊，或者唔记得咗自己几时去过某一啲嘅场所或者嗰个相关嘅时间咧。咁我就不如靠呢个电子嘅 app 啦，佢既然可以帮我记录咗个场所同埋时间咁，咁我咪用下佢咯，横掂装咗喺度，咁所以我就觉得对于我嚟讲系几实用嘅呢一样嘢。 嗯，但系你要记得你要个电话有电喎。 哦，系啊，佢都用电系用得几快嘅，我都觉得一路开住佢嘅时候就好快已经冇咗一半电，我都试过系相关嚟咁样，所以我依排都真系袋住一个 extra 嘅后备电喺度啊。嗱，但系讲到咧疫情咧，大家可能今个礼拜咧，多咗人会去关注咧，就系关于嗰个快速测试嘅问题啦。格先生，你有冇听到咧喺啲格格嘅群组里面咧，都其实有去讨论咧啊，到底需唔需要自己去买定一啲快速测试棒嚟到旁身咧？咁样呢啲话题啊？ 嗱，如果系我自己留意嗰啲咧，通常就话雇主买之间准备俾佢哋嘅，咁、有啲价格咧就系去嗰度影咯，嗱，我有咁多啊，嗱，我有啦，咁样，系咁样嘅。但系呢、這个快速测试咧，系印尼嗰度，因为印尼之前半年前啊，一年前嘅时候都系爆疫情爆得都几劲下嘅，嗰阵时我哋香港系唔兴呢样嘢嘅，所以咧嗰阵时佢哋成日都系话。兩樣嘢嘅，印尼文就話 antigen 同埋 PCR， 即係 antigen 就係快速測試啦，係 antigen 啦 ，antigen 個 test， 所以而家香港人哋話 RAT 啦。另外一個咧 PCR 咧就係去嗰度撩鼻嗰個啦，即係嗰個nucleic acid 嗰個 test 啦，排隊我哋排隊去做嗰、那個。咁我哋不停咁話，我 antigen 咁樣個我 antigen 譬如話陰性，但係我 PCR。陽性喎、哦，咁我哋就去嗰度香港嗰啲人咧，你講緊乜嘢啊？邊啲陰邊啲陽，唔明喎、哦。而家咧，今時今日咧，我清楚曬啦，咁啦，如果知道邊隻係邊隻啦， 因为我想即是绝大部分的人都曾经试过啦，两种都可能曾经试过啦已经。咁所以大家都真是清晰咗啦。咁为什么突然间带呢个话题呢？因为呢早两日同我家格格倾偈嘅时候呢，咁佢都同我讲话喺啲印尼嘅群组呢，其实都真係有好多唔同关于疫情嘅资讯会去传播开嚟啦。咁特别系呢，因为通常有啲格格你知新嚟香港可能呢言语就唔系话好通啦。广东话唔算好叻嘅时候呢，当遇到一啲问题或者可能真系唔系好明白嗰啲相关规例嘅时候咧，就会揾啲同乡问下啦。咁问着我个格格咧，就真系有一个咧 case 咧，就我觉得都几得意嘅。就系、是、嗱，通常咧，照佢哋嘅逻辑同埋佢哋嗰个嘅思维咧，佢哋咁样谂咧，其实都系有道理嘅。咁就系话说咧，有格格唔舒服咁，咁通常嗱，一般人哋姐姐如果唔舒服嘅话，就会同雇主讲咗啦，然后可能就会去睇医生啦。咁嗱，当然而家呢一啲高风险嘅时期咧，咁睇医生可能有啲诊所都会问咗你啲病征先啦，甚至乎可能如果你去到嘅时候咧，都会安排有啲诊所我知道咧系可以帮手医生会撩鼻做检测嘅，亦都有啲可能系会提供一啲樽仔叫佢自己交去啦，亦都有另外一种情况就系、是、医生可能会建议翻个患者自己去再做一啲相关嘅检测咁样嘅。咁咧这个印尼姐姐咧去咗嗰个诊所咧就系、是第三类，即系医生建议佢自己再去做检测嘅类别。咁但系咧，佢去睇完医生之后，哦攞咗药啦，咁佢就话啊，因为已经好攰啦，咁啊翻咗屋企啦，咁就去摆咗个问题，就想去问佢啲朋友啦，就啊到底我应该去边度做检测咧？即系我应该出去排队啊，定还是系我自己做一个快速嘅检测先咧？咁佢就咁样问我个姐姐，咁于是乎我姐姐就将呢个问题又再抛俾我问啦，咁样 系。 系啦，咁其实即系而家你都知道坊间都有好多唔同啦，咁亦都政府亦都有一啲表列讲咗话边一啲系政府认可嘅，又或者系如果边一啲快速测试甚至乎系即系可以直情如果你喺嗰度验到系 positive 嘅话咧，咁政府已经 OK 啦，已经可以系确诊啦呢啲 case 啦，咁其实都可以，如果人嚟姐姐唔识上网咧，最方便我觉得就唔系问朋友啦，最方便就系问雇主啦，雇主应该会最清晰嘅，同埋尤其是咧，因为如果你真系验到 positive 嘅时候，然后咧，雇主都属于系密切接触者嚟噶嘛，除非你唔系同住一间屋或者真系冇见过面啦咁啊，所以咧，雇主其实应该都自己都需要去做一啲相关嘅测试，咁甚至乎要可能家居隔离添咁，所以我觉得呢个问题第一时间一定要同雇主商量啦，格先生你觉得咧？ 係噶，咁咧如果密切叫做密切接觸者啦，close contact 呀，噶 close contact， maksudnya orang yang selalu bertemu yang juga kalau isolasi harus isolasi bersama. Saya majikan dan kakak kalau tinggal bersama itu kalau salah satu positif, salah semuanya itu dianggap close contact 呀。咁就真係呀，我覺得咧就要學翻咯，點樣做，自己做，我覺得係最好嘅。咁我覺得啲人香港大部分咧都試過去 PCR 噶啦，喺出邊俾人撩鼻啊，卡拉鼻我知道幾次啦已經。因為如果你未出去俾人哋做過呢個撩鼻呢一個procedure 咧，你自己你真係你唔知道要撩邊度噶。 都係嘅，我都覺得係嘅。 嗱，你睇咗我當我睇 video 啦，我真係睇咗好幾次啦，亦都我睇咗說明書啦，我都睇咗好幾次啦。但我真係撩到幾深咧，我真係自己都係唔知咩位咧，要篤到去咩位係好驚噶。 係，都係嘅，都係嘅。 你真係去到邊度啊？去到真係哇！去到鼻到最篤嗰個位啊？定咩？你再係睇翻係咩位，同埋攞到啲乜嘢咁樣咯。 我都自己每日都有做呢个快速检查嘅，咁所以我都承认，我都承认。嗱，我唔够胆咁样讲我系高手啊，但系即系熟能生巧，同埋起码我自己系感觉良好嘅，即系我唔会话整到自己痛啊或者点样咯。 系因为如果香港嗰啲你出去俾嗰啲专家同你做嘅时候咧，你知道咁样，同埋唔应该痛噶嘛。因为我呢一样嘢都系同我印尼嗰、那个我细佬嗰度倾偈，我弟弟倾偈啦。佢话antigen 啊，即系屋企嗰啲快速嗰啲 OK 噶，我做 antigen OK 噶，因为唔痛。佢话但系出去咧俾人哋做 PCR 啦，好惊噶，好痛噶。佢话会流血噶，我就 咁夸张点会啊？ 冇唔系一样嘅啫。 香港嗰啲。都好好手勢喎，我覺得 他說是已經是真係攞嗰啲採樣啊，係咪啊？ 係啊！ 你話採得好深㗎，係流血㗎，係真係咧係會褪後幾步㗎。話嚇呢個，我話冇喎，唔係喎，唔係咁喎，呢度全部一樣㗎喎，唔係咁樣。佢話唔通嗰個人嚇？有咩事啊？ 我亦都覺得可能係有少少技巧嘅，因為咧我自己即係試過幾次之前啦，初輪嘅強檢都係要去指定嘅一啲檢測站嗰度做強檢噶嘛。咁嗰陣時咧，我都好記得咧好幾次嗰啲工作人員都會提醒你，麻煩你微微抬高個頭啦咁。咁其實你自己上網睇翻，你就會知道咧，因為如果你要撩鼻或者係撩深喉唾液嘅時候咧，你都知道，譬如人嘅嗰、那個氣管喉嚨啊，或者係鼻咧嗰度咧，其實你。如果只要你可以抬高少少个头咧，咁佢后边唔会话督到你入边嗰啲鼻腔啊，或者入边嗰啲嘅即系结构嘅时候咧，其实你就唔会痛噶啦嘛。咁所以你抬高个头系有着数嘅。如果你系咁耷低个头，咁一定会督到啦，因为好快就已经去到个转角位啦嘛。系啊， 系咪？我觉得系去到个鼻个软骨嗰、那个嗰、那个位打圈咁样就得噶啦。 是啊，我睇啲说明书呢，即係我试过有几款啦，快速测试都係大概寫 2cm 至到 2.5cm 咁上下嘅位置就足够㗎啦。咁所以我自己都有照住块镜度下大概即係去到边呢咁。咁我觉得 ok， 同我出去做检测嘅时候嗰、那个嘅幅度应该差唔多，咁我就照返嚟咁样囉。 因为我觉得点解自己做会好啲呢，因为嗰个棒呢，如果人哋同你做嘅时候呢，佢会揸得好低㗎嘛，佢因为怕跌到你㗎嘛。但自己做你都话係 2.5cm， 你咪揸大概 3cm 囉，咁你咪知道剩返半 cm 个位，咁你咪唔会去到真係督到边度囉。 係啊，不过呢讲真啊，如果呢自己做测试嘅时候呢，都有啲地方或者有啲注意嘅要项啦。咁首先记住呢，你要喺摆你嗰个测试套装之前呢，清理一下你自己啲台面先，即系你唔好乱糟糟咁样乱咁劈咗一个唔知咩位置咧，咁分分钟咧你采出嚟嗰啲样本咧，就可能会有机会俾侧边嗰啲菌啊或者病毒所污染啦。咁其次亦都记住，当然啦，做任何嘢之前咧都系彻底咁样咧洗干净对手先至好做呢个测试，同埋咧就要记住咧唔好用手咧去掂嗰个测试棒嗰个色纸嗰个头，即系采样嗰个位置。你掂支棒系唔紧要嘅，但系你唔好掂嗰个色纸前面，你要攞嚟撩鼻或者攞嚟。采样嗰个位置啦，如果唔系都会影响个结果啊！ 唔好喺翻边一个位置，唔好调转啊！ 系啊，都系啊，一拎就拎咗落去，咁就唔得啦。咁你嗰个就系啦，嗰个就会作废咗啦。咁同埋都系嘅。啲专家都系建议大家咧，其实首先打开咗嗰个嘅测试包先，即系唔好话拎咗个色纸出嚟搞掂晒，然之后先慢慢拆盒啊，先慢慢拎出嚟啊。咁到时可能咧，真系你知啦，环境因素好难讲啦。隔篱可能有小动物行过又唔顶，有屋企人行过又唔顶，咁分分钟个样本咧就唔系你自己独立嘅样本嚟噶啦，可能系变成咗其他人或者其他动物都有份去帮你做呢一个采样啊，咁就变咗真系个结果唔系咁准确咯。 嗯， 系咯。 同埋咧，我觉得咧最好就系开一 pack 一 pack 啦。如果系有几个人做嘅话， 系啊系啊，即系大家要分开啲。咁呢啲咧都系一啲少少嘅 tips 嚟嘅。好啦，格先生，我哋七点半之后咧继续揾你倾啦。 好啊， 好啦，阵间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重申，早前公布新冠病毒感染人士完成隔离同埋密切接触者可以提早离开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家居嘅安排，不适用于未有接种或者系只系接种咗一剂新冠疫苗嘅人士。政府话未有接种或者只系接种咗一剂新冠疫苗人士，无论系已经入住社区隔离设施嘅感染人士、尚待入院或者隔离设施人士，定系接受家居检疫嘅密切接触者，都需要根据规定喺社区隔离设施或者家居进行14日医学监察，并喺满足相关检测要求之后，先至可以视作完成隔离或家居检疫。国家卫健委新冠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率领的内地专家团参观本港的社区检测中心、社区隔离和治疗设施。梁万年说，香港疫情爆发仍然在快速上升阶段，当前最重要的是减少感染、重症和死亡个案。他说，全民检测肯定有效，但必须有周密安排才可以开展，现阶段要综合考虑是不是有能力和资源去做，相信特区政府正在研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到访乌克兰和波兰边境接壤的地区，和乌克兰外长库列巴会面。库列巴感谢美方协助，但重申乌克兰希望获得更多的军事支持，特别是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库列巴强调，乌克兰会赢得这场战争，重建后的国家会比遭到俄罗斯摧毁的国家更加强大。布林肯对禁飞区持否定态度，说空军力量可能在北约和俄罗斯之间引发直接冲突。报道说，布林肯和库列巴见记者的时候，背后不时响起行李箱在地面拖行的声音。俄罗斯挥军乌克兰以来，波兰接收最多逃避战火的民众，边境地区一个商场成为收容大约3000人的临时中心。一名士兵回应布林肯查询的时候说，临时收容中心内部分难民有亲友在波兰，但至少一半的难民说，除了临时收容中心之外，并没有落脚地方。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局，应该要知道如果继续一意孤行，乌克兰的国体恐怕会成为问题，如果发生有关的情况，完全归咎于基辅当局。普京重申，俄军将完成既定任务，在乌克兰境内的特别行动仍然按照总参谋部既定计划和时间表进行。普京较早时说，外国对俄制裁等同宣战，警告如果有任何国家在乌克兰设立禁飞区，将被视为参与军事冲突，又说他目前没有计划在俄罗斯实施戒严令。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2度，吹清劲的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稍后风势逐渐缓和。展望听朝早有几阵雨，下午渐转天晴干燥，最后两三日朝早清凉。现在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76%，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take your mind, you let the music take your soul.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O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玛嘉烈医院儿童传染病科顾问医生关日华。 如果確診咧係冇持續高燒、冇警號嘅病徵病狀咧，絕對係唔使擔心嘅。首先要保持鎮定啦，定時量度個温度啦，同埋飲足夠水分啦。小朋友嘅病情咧，多數一個禮拜裏邊咧已經康復噶啦。而發燒咧，通常會維持兩至三天啦，四至五天咧會預退燒噶啦。家長唔使太擔心。 我哋要團結同心，打低病毒，打贏呢場硬仗。 居安抗疫。可以将社会抗疫资源留给更加有需要的人，保护我们的医疗系统。适合做家居检疫的人士，检疫期间不可以外出，要监测身体状况，定期做病毒检测和遵守家居检疫指引。有需要亦可以打热线18330019寻求支援。只要我们每人都出一分力，同心抗疫，香港一定会战胜疫情。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港台电视31节目盘点政策，向大家讲解施政报告重点以及13个政策局过去4年的工作。主持黄永、李恩君，今集嘉宾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而家每一個地區康健中心咧，係可以做到市民健康嘅監察，同埋咧係去評估我哋俾嘅服務係咪真係能夠提升市民健康咧。 3月9日星期三晚上8点，港台電視31。 最近有一样嘢喺超级市场见唔到，只有喺屋企先至见到。 系咪我老公啊？ 都话明最近咯。答案系纸巾。 系呢几日真系俾人抢晒啊！ 咁我又问你啦，知唔知点解纸巾可以用嚟吸水抹尘啊？点解喺抹油方面，厨房纸又会好过纸巾呢？ 真系冇留意。 唔紧要，我哋有请专家教路。今个星期日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由周家俊主持嘅 STEM 想创实验室会同大家揭开纸嘅神秘面纱。 Beautiful Sunday， 格瓜比，格先生。 这个时候除了有林慧在直播室之外，请电话旁边的格先生出来先，上来吧，格先生。 Selamat pagi, Kak Babi. Sehat ya. 大家都要健康啲啊！嗱，咁啊，先同大家睇下今日嘅天气先。咁啊，今日咧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咧系天色明朗同埋咧系干燥噶。最高气温约22度，吹清劲嘅东风。初时离岸同埋高地咧系间中吹强风嘅，稍后咧风势逐渐缓和。咁啊，展望明日咧都系会有几阵雨，下午咧就会转为天晴干燥。咁啊，随后两三日咧早上都系清凉嘅。现时室外录得气温咧系19度。相对湿度是76%，再加上黄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的。 Sekarang temperatur 19 derajat Celsius dan humiditas udara 76% dan peringatan bahaya kebakaran warna kuning sedang berlaku. Hari ini kebanyakan berawan dan juga ada 1-2 kali hujan ringan di pagi hari. Dan hari ini kering dan juga cerah dan terang.Dan maksimum temperaturnya bisa sekitar 22 derajat Celsius. Dan berangin juga ya. Dan besok juga paginya ada beberapa kali hujan. Dan di pertengahan hari menjadi cerah dan kering. Dan di beberapa hari ke depan juga paginya itu agak dingin. 剛才呢格先生呢咪后就问咗我一个问题啦，就话啊到底呢你知唔知道喺印尼嘅群组啊里面呢今个星期呢最热门嘅一啲网上见到嘅照片系边一个类型呢咁。咁其中一个呢我就知啦，因为我格格呢基本上日日都俾我睇一啲相关嘅照片，唔知道同你一唔一样喎、啊。 是 我见到那张我讲其中一种我见到的啦。我见到那张呢就是影个雪柜的。 Yes. 系啦， 雪柜系咩点样咩情况个雪柜先？ 一半全部系肉，一半全部系菜。 系系咪得到满嘅系咪啊？ 系啦，完全少少嘅空隙都冇嘅，而且咧你见到嗰啲嘅肉类同埋菜咧都系冇包装嘅，即系佢真系凹凹冚都塞到。 但系实在讲真句咧，到时到后要真系用嘅时候咧，你点拎翻出嚟？我真系觉得系一个技巧嚟嘅。 系啊，佢应该系好似人哋拍戏咁样，一拎就全部冧晒咁样，唔知系咪真系咁咧？ 我見到嗰啲咧就最我覺得幾哇犀利嗰啲咧，係全部都係去整到細細包，全部都係用膠袋包，但係塞到滿曬嘅，係真係冇空隙嘅都係、嗯，我都覺得係比較麻煩嘅。到時嘅到後嘅時候，我點知邊包係邊包咧？亦、 嗯、 都湊嘅時候要湊翻全個雪櫃，我先揾到我想要啲嘢。分鐘 係啊，同埋我都好懷疑係咪真係平時雪櫃係冇嘢擺嘅咧？本身即係點解可以咁犀利嘅咧？即系成个雪柜都可以清空晒嚟摆，净系菜同埋肉咧。嗱，譬如以我自己屋企雪柜为例咧，我屋企个雪柜咧基本上系俾我妈咪征用咗为多嘅。即系平时佢屋企雪唔晒嗰啲嘢咧，就通常叫我你拎翻你屋企个雪柜嗰度雪啦。咁通常都系咁样嘅。所以咧，我个雪柜咧基本上绝大部分嘅嘢都唔系属于我自己嘅，而系属于即系可能我妈妈嗰边嘅需要用到嘅一啲嘢啦。而好多时系真系减价嘅时候买定咯，即系譬如可能一啲冰鲜。海味啊，又或者是一些真的可以一年365日都吃得的一些肉类，譬如饺子啊，或者是年糕啊，各样东西，其实很多东西都摆定在雪柜的嘛。甚至乎鸡蛋呢，有时候我们都会抠减价的时候呢，因为譬如你买到某一个金额呢，你知道超级市场很喜欢会可能减几多10蚊这样啦。那这一类的货品呢，我们平时是会买定一架在这里咯。 冇错啦，因为通常都是送货就要咩银码呢，变成是需要買嗰啲實在應該係咁多嘅啫， 但係 因為要去送貨咧，就變做之前啦嚇，就買多咗呢啲嘢嘅，係可以擺嗰啲嘢嘅。所以通常咧啲雪櫃咧，我都話俾你聽，簡單啲係好少會吉嘅咯。 嗯，嗰個都係滿得好緊要其實，所以如果你話叫我好似佢咁砌，我就一定冇可能，因為我入邊啲嘢冇可能拎曬出嚟其實。 同埋唔識砌。 係啊，都幾困難。但我自己另一邊商又喺度諗，其實真係我覺得冇咁嘅需要去囤積咁。咁多肉类同蔬菜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啦吓，同埋我又好觉得我睇得好开嘅，即系就算真系食少一餐半餐咁啊，是但咯，我食少一餐半餐啫。 哇，你讲得真系好 positive 啊，好好啊，因为点解咧？我咁多个雪柜咧，仲有一个令到我都系几深刻噶啦，因为个雪柜咧系急噶，你净系有咧。好多橙，係呢一個係格格擺嘅嗰張相，但係嗰個格格咧係真係好好笑嘅，喺邊度我好中意睇佢啲 comment， 咁佢就影咗兩樣嘢，一個咧係佢洗衫嗰啲洗衣粉，佢就話佢5日前已經同婆婆講咧係冇洗衣粉啦，要叫婆婆買， 要買啦， 但係婆婆唔記得。 因為呢婆婆就到今時今日冇啦，先哎呀你五日前有同我講，但我唔記得，咁好啦，點呢 solution 冇洗衫住，咁佢就話嚇唔洗衫而家點啊，同埋呢雪櫃呢係乜都冇嘅，係得乜嘢呢，下面個架呢係全部都係橙，咁佢就話可能婆婆呢驚我呢唔夠維他命C，所以就買多啲橙俾我咁樣，然後呢就同埋真係冇嘢嘛，同埋冇得食嘢呢，咁婆婆就俾包威化佢， 即係俾包餅佢食， 俾包餅佢，咁就話你食住呢個先啦，因為冇嘢食，食住。咁佢就話婆婆應該想我減肥，因為我太肥，咁我可以減多幾 kilo 咁樣，應該就會好啦。所以我覺得係好好笑嘅。 咁你呢條格格都幾正面啦，我覺得佢都全部向好嗰方面諗啦。 係嘅，佢寫啲嘢。咁佢啲 friend 就話你自己落去買啦，唔好等婆婆。佢話我唔可以落去買，因為咧我個工作咧係照顧公公，我係唔可以離開公公嘅，所以點解要同婆婆講？咁婆婆落去買咧，買唔到，而家所以就係咁樣啦。佢係正面面對嘅，呢、這個姐姐係好好嘅。 係，我覺得都係嘅。不過而家咧，我都有感覺到我自己屋企嘅一啲家庭崗位咧，同以往係有少少唔同咗嘅。咁一來就係因為即係之前嗰一排已經開始有好多唔同嘅措施去實施啦。咁可能就我哋自己本身咧，就都有去考慮過到底屋企裏邊咧邊一個人係最謹慎同埋最小心嘅。咁我哋就揀最小心同埋最有嗰个防护意识嘅人呢就出去买呢啲物资。通常都系咁样。 我呢请问可唔讲得㗎。 係我媽咪呀其实。係、 哦、 啦。咁同埋佢因为佢好齐装备即係佢又有帽啦。咁佢遮埋隻眼啦。咁口罩佢又已经戴两个啦。咁然后佢又戴埋手套啦。咁再者佢係拎住一架嗰啲拖住嗰啲买送车呢。咁佢就塞晒所有嘢入去。係啦。咁而且呢因为我屋企有非常之多呢个嘅装置。即係我一入门口已经系有一个即係嗰啲自动喷枪。即係你按着个掣然之后遮嗰啲呢。咁所以呢我哋就觉得咁样相对地好似搵佢去呢我哋就有信心。如果通常呢如果 weekend 放假呢就我同佢一起去嘅。因为我负责拎重嘢啦。咁佢就负责话要买呢样呢样呢样呢样咁样。咁样就会咁样会发生嘅。咁其他嘅人呢就尽量即係我觉得啲比较高风险人士呢即係一老一嫩呢就留喺屋企啦。咁同埋格格我哋都叫佢喺屋企做打点囉。即係我觉得我相信我自己嘅警觉性，咁所以我就话不如我去啦，咁所以就我选择咗过去啦。 家家系做嗰个咧，如果系阿妈咪翻嚟嘅时候，叮当 系啦，佢负责接应嗰、那个 嘅时候咧，佢就系接同埋系提升嗰个喷枪咧，系 啦， 我喷咁， 系啊系啊， 大家做啲嘢系， 冇错冇错，咁所以我觉得都系好嘅，尤其是因为而家咧最近大家可能都真系需要去打算下买啲乜嘢，嗱我自己咧。坦白讲，我完全冇去即系抢购潮里面买任何嘢嘅，即系咁啱先，因为屋企真系仲有得用，咁我亦都唔需要觉得点解要去逼咧？咁同埋我最惊就系逼噶啦，咁我宁愿唔要住。咁而且咧，因为我屋企本身咧买开嘢以前嘅习惯都系一次过会买可能成个月嘅份量啊。 哦，一个月，唔系一个星期，因为 咧，点讲咧？可能真系我哋会因应某啲超级市场某个金额可能先至会有折扣，咁所以咧一定会砌够嗰个数嘅。咁所以我哋一路以嚟嘅习惯咧，都系譬如可能买即食面咧，系买一箱，因为一箱先平啊嘛。如果唔系你就够唔到嗰个数量啦。咁譬如可能你买洗衣粉，可能我都系一次过买两包咁样咯。咁所以我就咁啱线啲嘢都真系未用得完，咁所以我又觉得我又真系冇话担心要抢购或者要剩，甚至乎之前嗰轮可能啲蔬菜大家会担心咧，咁我咪都系买啲。可能会摆得耐啲嘅嘢咯，薯仔啊、红萝卜啊、粟米啊、西芹啊，呢啲永远都冇人买嘅，唔知点解，即系永远都剩翻晒喺度嘅。咁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几好啊，几健康啊，食下呢啲嘢都 系 啊。咁你咪其实拣一啲有得卖嘅嘢咯，又唔需要话好大压力嘅，即系我唔一定要食某一种菜嘅。咁我觉得唔紧要噶，食其他都 OK 嘅，同埋你可以靠其他嘅营养嚟补充翻噶嘛。即系你蔬菜嘅纤维，咁你食水果一样都有噶。咁所以我又唔系太担心到底系咪一定要每一日都食住同一类自己中意嘅嘢咧，或者甚至乎咪当自己去咗旅行咯。咁如果你去咗外地，可能都唔系日日有菜食噶啦。咁我又唔系好担心，同埋我始终觉得就算有任何措施都好。 到咧，我唔相信会真系冇嘢食嘅，同埋我亦都唔相信真系会搞到真系即系又出唔到去，又买唔到嘢食。即系我就好有信心嘅喺呢方面，所以我就完全冇话去买啲乜嘢啊，买定啲任何嘅嘢咁样咯。系啊，我觉得 OK 嘅，屋企就算食饼都 OK 啊，一餐食面包咪得咯。 哇！天腸胃啊，唔係食生果係嘛？但係實在講真，呢、這個 COVID 都係咧，除咗真係 physically 我哋係要去嗰度面對啦，其他啦 p h 但係實在心理裏面都係叫做係有一個有一樣嘢要留意嘅，因為實在講真嘅呢度變做你個 mental 有 stress 咯，係會有壓力咯， 我都覺得係嘅。但係我而家盡量咧都將嗰個壓力咧，即係自己消化咗佢。即係嗱，譬如咧，好坦白講，我自己都會嘅。譬如可能睇到一啲新聞的圖片，或者可能聽到一些消息，我自己都會有少少負面情緒的，即可能覺得很擔憂，或者有時覺得很肉赤，即其他人可能會受緊這些苦這樣。但是其實我們都有時都要正面一點去想，即譬如我自己過去幾個禮拜，我就只能夠可以做的就是幫一些可能他們處理不到咁多嘢嘅，譬如我身边可能有几个朋友可能遇到一啲確診嘅情况，咁佢哋可能照顾小朋友或者外籍人士，佢哋唔識得去联络嘅时候，咁我咪帮佢打电话囉。咁或者如果佢唔够物资嘅，咁我就搵人喂，可唔可以帮我车袋嘢出去俾佢呀，咁咪摆佢屋企楼下囉。即只能够即帮得就帮，做到就做囉。我而家觉得係咁样。咁可能靠住我哋自己少少嘅力量嘅时候，可能一个帮到一两个家庭，咁可能又可以舒缓咗大家嘅压力啦。同埋都要去消化嗰个情绪，就係知道呢一个疫情同我哋而家呢都短时间内呢只能够系并存住先㗎啦。即係你搞佢唔掂，咁你唯有接受佢嘅存在，同埋尽可能令到自己同佢嘅距离远啲啦，即係只可以系咁样囉。 是啊，所以啲格格实在讲真句都唔使太惊嘅。係我觉得係资讯你如果攞到嘅话，你真係系理性咁样去分析啦，然后呢就係 share 俾啲大家需要嗰啲啦。同埋係真係面对呢係啱嘅，係始终佢会过嘅。 係啊係啊，即係一来你知道佢係会过啦，二来就係如果真係要做好自己嘅一啲装备，除咗话之前我哋讲一定要戴口罩啦，一定要勤洗手啦，一定即系唔好再去一啲人多密集嘅地方啦，甚至乎出街千祈唔好拉低个口罩啦。即系呢啲等等嘅重点之外咧，我最近一个新嘅习惯就系我早晚都会做一次快速测试嘅。咁我觉得我又确保我譬如出完去一啲公众嘅场所，譬如可能搭过公共交通工具嘅时候，咁可能有存在嘅风险。咁我翻到屋企，我又确保自己 OK， 我先至去接触小朋友或者长者。咁我临翻工之前，我又会做一个测试，我亦都确保自己安全，咁我先至翻去接触我一啲工作。场所，咁我就觉得真系会安乐好多嘅。我做完测试，我个人系瞓得好冧嘅，因为我觉得OK，我安全啦，我唔会累到人啦。咁我就会开怀咁样瞓得好好咯。咁所以即系揾一啲方法令到自己唔担心。譬如如果你惊自己可能受感染嘅，咁你就去证实自己冇事，咁你就唔担心啦。咁如果你担心其他人嘅状况嘅，咁可能尽可能多啲关心啊、问候，或者如果帮到佢嘅话，就提供一啲少少嘅协助。咁可能你又会安乐啲，又会释怀啲咯。即系可能都只能。就是这样咯，而家 系啊，同埋如果有机会嘅话咧，可以打疫苗咧，都可以打啦。 系啊，系啊。 Pemerintah Hong Kong kan menyediakan vaksin gratis untuk semua orang yang berhak dari umur 5 ke atas. Jadi boleh dibooking, juga boleh pergi ke klinik yang sudah ditunjuk, boleh ke rumah sakit umum, boleh juga ada mobile vaccination station. Jadi untuk orang di Hong Kong ini ada dua jenis vaksin, BioNTech dan Sinovac ya, dan boleh diterima dari di tempat-tempat tersebut. Dan juga kalau ingin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www.covidvaccine.gov.hk. Dan kalau yang sudah pernah disuntik pertama kedua kali, boleh menerima vaksin ketiga ya, pada waktu yang sudah ditentukan. Di samping itu rumah juga harus bersih, dan juga cuci tangan atau pakai hand sanitizer, social distancing itu juga harus. Dan kalau seandainya di rumah, bilas toiletnya itu juga sambil ditutup, tutup toilet, dan juga siram payutrap senantiasa, pakai masker dan jaga kesehatan diri dan juga informasinya bisa didapatkan di www.coronavirus.gov.hk。 嗯，冇错啦，咁大家咧打疫苗嘅话咧，可以上到www.covidvaccine.gov.hk 嗰度咧，就系睇下详情同埋预约啦。咁好多时咧，你预约嘅时候咧，都会问翻你上一针嘅注射日期，咁大家可以睇翻自己嘅针卡啦。或者如果而家因为有疫苗通行证嘅关系咧，可能大家喺安心出行嘅 app， 如果你有登记到嗰个针卡落去嘅话咧，咁就好方便啦，就睇到自己上一次注射嘅日期，咁就可以做翻一啲资料上嘅确认啦。咁另外咧，亦都提一提大家啦，可以上到www.coronavirus.gov.hk 呢一度咧，睇多啲咧关于最 update 同埋最更新嘅关于疫情嘅相关资讯啦。嗱，除咗疫情之外咧，我哋亦都要定时去保护自己嘅身体，知道自己咧身体其他嘅问题咧，会唔会都系存在咗一啲相关嘅风险？就好似咧 HPV 等等啦 ，cervical cancer 都系我哋嘅一个风险嚟嘅，格先生。 Iya, kalau ingin informasinya boleh pergi ke website 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karena kanker serviks itu umum di antara perempuan karena ada jenis virus yang namanya HPV ya. Tapi ini bisa dicegah dengan vaksinasi dan HPV ini biasanya ditemukan di antara orang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Jadi walaupun terkena ada yang nggak ada gejalanya dan infeksinya ada yang bisa pergi tapi ada yang enggak dan bisa berubah jadi kanker kalau udah bertahun-tahun. Jadi wanita umur 25-64 yang sudah pernah berhubungan intim harus mendapatkan pemeriksaan serviks secara teratur walaupun tidak ada gejala. Jadi kalau seandainya nggak ada lah namanya alasan-alasan tuh saya terlalu sibuk dan lain-lain, dibantu aja. Cek aja secara tahunan. Kalau ingin informasi boleh telepon ke 3166-6631。 嗯，冇错啦。咁相关嘅资讯咧，都可以上到去www.cervicalscreening.gov.hk 查询，又或者可以致电卫生署嘅24小时热线3166-6631。咁最后咧，除咗系身体上面嘅安全，当然电器嘅安全大家都要知啦。 Nah, karena semua peralatan gas di rumah yang digunakan di Hong Kong sejak tahun 2003 itu harus yang sudah ada stempel GU dan disetujui oleh Electrical and Mechanical Services Department. Jadi kalau barang gas yang di rumah yang tidak ada stempel GU berarti emang sudah tidak layak dipakai ya, karena terlalu tua harus diganti. Dan juga harus diatur ada inspeksi gas supaya lihat keselamatannya setiap 18 bulan sekali. Untuk informasinya boleh ke website EMSD。 嗯，可以上到机电工程署的网站那里看看电器安全的须知，大家记住每18个月就要做一次定期的检查，确保大家家的电器须知都可以是安全地使用的。今早跟格先生讲到这里了，下个星期日早上6点到8点继续有 Beautiful Sunday， 我们要再一次多谢 Home Affairs Department 的支持，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格先生， 拜 拜。 终点都太远，离理想总相差半寸，长路再冷，微笑尚暖。世界已天黑，你怕你走不到太远，停靠那一间总可观赏得到日出旅店，遥远的星星遇上顽强，为你生存，从不会间断。繁星照见一颗眼泪会闪。So 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与你更孤独华丽地跳舞。Don't you let go, 'cause there's always tomorrow. 最远处甚至言语都未可明晨，今晚你未看到。哪怕更孤单，再见，时间似轻烟，开始不敢相信什么永远。 always tomorrow. You can be your own hero. 你看你都孤独还是在跳舞。青春。